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儿子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故事。求职简历是所有求职者必备的材料，为了提升被单位录取的几率，很多人都喜欢在上面做手脚。今天这位客人的儿子也想走这种所谓的捷径，那么他最后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吗？ 说起我儿子找工作的过程啊，这还真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上了一课。 哟，是不是找工作很辛苦，让他知道就业不容易？ 哼，就业不容易他倒是早就知道了，可就是因为知道，这孩子动起歪脑筋了。 歪脑筋？这么说他做过什么过分的事吗？ 嗨，就说他刚开始找工作那会儿啊，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就看见他在那儿玩游戏呢，看见我回来了，他立马就跟我显摆上了。 妈哎，您今天得给我做点好吃的，好犒劳犒劳我。 怎么了这是？有什么好事儿？ 嘿嘿，您儿子今天投了6份简历， 哟， 收到了3份面试通知，而且呀、啊，这里面还包括咱们都看好的那家公司，怎么样，牛吧？ 哎呦，那还真是挺牛。嗯，不对呀。 啊？ 那家公司不是在招聘里说明了吗？ 啊， 必须有相关的实习经验呀。你小子什么时候在那类公司里实习过？ 实习经历算什么？那还不是说有就有。 嗯，什么意思？ 哎，给您瞧瞧这个。 什么呀？这是个人简历。 嘿嘿，您可好好看看，也就是您跟我爸天天叨叨，其实啊，你们早就 out 了。 我拿着我儿子的简历一看，好嘛，哼，光是这份简历，我儿子那简直就是百里挑一的尖子，成绩优秀不说，还学生会主席，还中共党员，好家伙，还国内知名企业实习过，成绩还特别优秀。哎，这还不算啊，竟然连实习证明都有，还盖了大红公章，这开的什么国际玩笑啊？ 嗯，你的意思是这些全都是假的？ 要是真的，我还用为他的工作操心？当时我一看这份简历，脸都要绿了。结果我儿子呢，还在那得意呢。他跟我说什么？ 妈，您肯定没听过那句话吧？简历不造假，十足一大傻。 什么什么？这都谁说的呀？ 哎，这可是我师兄传授给我的经验。您可别觉得这简历来得容易啊，我可是专门查了相关的网站和行业资料的。哎呀，也算是变相实习过了吧。现在啊，我对这家公司的业务已经是相当熟悉了。您别说面试，就是当着考官吹点专业性的东西，哎，那都绝对没问题。 跟你说， 我儿子说出这些话的时候，那叫一个自信。可我这心里呀，就像揣着个秤砣，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哎，我这也是第一次听说简历造假能造得这么夸张呢。 哼，反正按我儿子的说法就是，大家现在啊都这样，早就没什么人踏踏实实的去实习了。 那您这位宝贝儿子，他就从来没有真真正正的去什么地方实习过吗？ 实习过呀，而且是学校安排的。那应该是他大四下半学期了，可他去了两个月就给我跑回来了，说学校找的单位不好。这孩子就是被我们给惯坏了，整天想着怎么偷懒，怎么投机取巧。之后啊，他自己又找了两三个实习的地方，可每次都是挑三拣四，干了几天就不干了，理由也各种各样。说白了，他就是既想获得实习经验，又不想付出劳动。他还老说什么那些实习单位都是在剥削他们这些实习生，不给钱，还可劲使唤他们，什么什么黑心企业之类的。 哎呀，这小伙子还真是年轻啊，大家不都是这么做实习生的吗？不这么干哪能学到真本事啊？ 就是啊。哎，为这事儿我没少跟我老公嚷嚷 嚷嚷。哎，他不会支持你们儿子这么偷懒吧？ 那倒不是，他呀和我想法一样，现在工作这么难找，必须踏踏实实才有机会找到。但是他的教育理念属于那种你自己撞了南墙就知道回头那种类型，你知道吧？还一个劲儿的安慰我呢，说你别管那么多啦，让儿子自己摔了跟头，他自己就醒悟了。 哎呀，这种教育方式虽然说残酷了点儿，但说不定挺有用的。 哼，可你看，放任儿子这么偷懒，结果怎么样？连简历都敢造假了。今天敢这么干，再过几年他还敢造什么假可就指不定了呢。这小骗要是养成习惯变成大骗，那就麻烦了。哎，就怕他撞了南墙，是那牢房的水泥墙。 哎呀，这事儿往深了想啊，还真是个大问题。那您和您儿子谈过了吗？ 是我老公先和他谈的，我老公也总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就语重心长地跟我儿子说，诚信是咱们做人最基本的常识和底线，这份简历你好好收着，就把它当做一个提醒，男子汉做错事儿要勇于承担，赶紧的把发出去的六份简历收回来，一份也不能少。 那你儿子听进去了吗？ 哼，那个臭小子竟然说， 哎呀爸，好多人都这么干，以后我也知道注意了，可是这次发了的就发了呗，不就是一块敲门砖吗？ 嚯，这还真是满不在乎啊。 所以我老公真的有点生气了，他让我儿子一定要把简历收回来，别人是别人，但他绝对不行。 别说，虽说你老公平时对儿子是放养的态度，可在关键问题上那真是不含糊。 可我儿子后面还有话呢。 怎么着，他还是不服？ 他其实吧还挺怕他爸的，但是就是有点不甘心，就说了， 哎，我高中同学许晨你们还记得吧，就在复旦大学参加了个短期培训，他就敢在简历上写自己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而且根本没人查，人家都已经通过面试上班一周多了。我这么说也没别的意思，不就是想要一个稍微高点的台阶吗？大家不都说吗，一个好的开局就是成功的开始啊。 可是靠欺骗换来的好开局能维持多久啊？说到底人家雇你看的不还是真才实干吗？ 你可说到点儿上了，他爸也是这个意思，就跟他说了，你要想高台阶儿，早干嘛去了，做人不能好高骛远，没有踏实的过去，未来的日子就能过得心安理得？ 说的对呀。 哎， 可我儿子还是不懂啊，他觉得他爸小题大做呢。不过没几天，他就知道轻重了。 哟，怎么了？ 哼，还没等到面试的日子呢，我儿子就告诉我，他那个高中同学许晨被辞退了。 是不是因为造假被发现了？ 那倒不是，他说那个许晨啊，也是跟他一个师兄学的，给简历造假。人家那个师兄啊是学电子的，可招聘的公司需要高分子专业的，他就撒谎说自己是学高分子的，应聘到了车间里管住宿成型。不过人这师兄啊真有点本事，那工作应付得了，所以现在干得不错，还升了职。可许晨呢，也就猴子学样，请人做了假文凭，只不过他的工作能力太一般了，名牌大学的简历也没起什么作用，最后就被辞退了。 你瞧瞧， 哼， 任何单位看的那都是真本事啊。 所以我听我儿子说完许晨的事儿，我就跟他说了一番话。儿子，咱这么说吧，你可能觉得给简历作假不是诈骗，用你的话说就是想得到一个机会，是吧？ 肯定是啊。 可是你看看许晨这事儿，他一直有一个投机的心理在里面，假如人家发现不了，他就赚大了，是吧？ 对呀。 可是他自身的能力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吗？假文凭必然是夸大了他的能力，用人单位一旦发现他的能力和简历出入很大，自然会重新看他。 重新看？ 是啊，用人单位肯定会想，他真的是学这个的吗？如果他专业都造假了，那你是不是别的材料也是假的？那以后你将来在工作上会不会也造假？单位一旦这么想了，看他的眼光肯定就越来越苛刻，那辞退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所以说，造假得来的机会不会长久的。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儿子已经开始点头了。我一看有戏，就继续跟他说，确实有的单位可能会对一些作假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给他一个开局的机会，但这并不能成为咱们造假的动机和理由啊。 说的对呀，那些蒙混过关的人要么是真有点本事，但是这也是要承担法律风险的呀。我听说要是因为这种事被开除了，单位不仅不会给任何遣散费用，严重的甚至还会让你支付赔偿费呢。 没错，这些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是法律问题，还有一个我是真希望我儿子能从根儿上断掉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否则就算他懂法，但如果还觉得自己可以靠点小聪明钻法律的漏洞，这不是更要命？所以我跟他强调的还是一个人的诚信对一个人的一生有多重要。我告诉他，不论职场还是其他场合，一个人的信用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流通的，你个人的人品、口碑和你的未来比眼前一个蒙来的工作机会要重要的多。 没错，一个人的口碑啊，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那你儿子最后听进去了吗？ 这回总算是听进去了。之后呢，有两家公司看中了他的假简历，想让他去面试，他都婉言拒绝了，而且他还抽回了几份假简历，自己又做了一份真实的简历。我看到他知错就改，真是打心眼里高兴。然后大概过了两天吧，那天吃早饭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 妈，咱都看好了那家公司，约好的是今天面试，我还是想去试一试。 试一试？你等等，咱不是说好了吗，假简历找来的面试不算数啊。 哎呀，我知道，可你就让我试试吧，就这一次啊，我走了。 这孩子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就跑出去了。这一上午我这心里真是不踏实。你说 这面试过了也不合适。不过我又怕他难受，结果到了中午，儿子给我来电话了。 结果怎么样？ 通过了，而且公司让他下一周的周一就正式入职。 啊？ 哎，我当时都傻了，都不知道该祝贺他还是该骂他了。我当时就想，可能在儿子看来，我之前那些话就好像是在打我自己的脸一样。我就怕他因为这次成功了，忘了我跟我老公的那些苦口婆心，那他后半辈子会活成什么样啊？ 说的是啊，靠造假顺利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对一个孩子来说，还真是不好判断是非黑白了。 不过万幸啊，后来我才发现，是我想错了 啊。 电话里他只跟我说他被录取了，晚上回家以后，他才跟我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今天面试的时候，我一进门就坦白了简历上的水分，而且很真诚地对他们道了歉，说自己不够录用资格。今天来就是想对他们有个交代，然后拿回简历。然后我看两个面试官看了对方一眼，就把简历还给了我。 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了呗。说实话，我真挺后悔的，要是早点醒悟过来，脚踏实地的去实习，就真不至于了。 哎，你不是说通过了吗？ 啊，是啊，我走出大门没多远，突然就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他们问我有个工资低一些的岗位，如果我有意向，他们愿意给我机会试用我一段时间。他们还说不用再面试了，他们看好的就是我的诚实和职业操守，相信我可以做好。 太好了，儿子。 嘿，其实啊，我真不计较工资。 嗯， 有了这个机会，哎，我觉得以后我可以努力争取更好的岗位。 好样的。 嗯，可是您说我是不是还有些这个投机心理啊？因为我一开始就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放弃我的。 真是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啊。我倒是觉得，虽然你儿子说这些也有点投机的心理，但这样的投机比用造假投机强多了。毕竟用坦诚的态度去经营自己的人生，换来的也会是别人的信任和坦诚的相待。好，请稍等啊，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朗姆酒、菠萝汁、砂糖和苏打水调成的菠萝飞士。 哎，你别说，这酒很有造型感嘛。杯口上架着的是用针串起的三块菠萝和一颗樱桃。 对。 杯沿上还点缀着绿叶，真好看，我都舍不得喝了。 其实我调这杯酒啊，就是为了这款造型。 是吗？这个造型有什么寓意吗？ 我记得墨子曾说过，诚信者天下之节也。也就是说，诚信是社会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我用这根银针串起了这些水果，也是想体现这种靠诚信连接彼此的纽带作用。你看，刚看到这杯酒的时候，所有人最关注的肯定就是架在杯子上的这一串装饰，看起来像是无关痛痒的装饰，但却是一杯酒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我也希望你的儿子在以后的人生当中依然可以高调地亮出自己的诚实品质，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被这种品质所吸引的。本故事原作春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董珂、浩洋、陈光，录音师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